生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心事马上泪眼眶中热上蒸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 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曾有这样的话说，在香港四大天王红到发紫的90年代，不管谁发片都要避开周华健的发片档期。虽然这种说法无法考证，但在老牌男歌手当中， Life 水平能和歌神张学友一较长短的的确是寥寥无几了。周华健的成功离不开两大因素，一个是自身实力过硬，另外一个是遇到了伯乐李宗盛。周华健结识李宗盛，加盟了滚石唱片，是1986年。周华健进入滚石之后，从制作助理开始做起，花了几年时间才站稳脚跟。 我仰望一切来闹住你，唯愿 明白我愿

越不想伤害之外的感觉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看我是怎么 的？我是戴了叮当，赶快关掉电脑去休息吧，晚安。 我已不想追求，越是在乎的人。